欢迎光临八月最后一个周一晚上第一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对，其实八月还没过完，我们还有两天。我是工作男左叶谦，带来第一首歌曲，来自菲尔柯林斯的《同一个月亮》The Same Moon。 对，开启我们全新一周五个晚上男左女右的陪伴。今天呢是八月的倒数第二天啊，两天之后呢，全国的中小学生朋友们就要开学了。 嗯， 这个消息可能对于很多家长朋友来说是一个好消息哈。 是， 对，孩子们终于可以到学校去了。 对， 然后嘞，20天之后呢，就是中秋假期了。 这也是好事。 32天之后呢，就是国庆假期了。 对， 哎，怎么样？ 都有希望， 带着这种希望去过每一天，是不是充满了热情？ 哎，充满了干劲。 对，等着等着，盼着盼着。20天之后，3天中秋假期，32天之后，7天国庆假期， 哎， 非常的开心。那到了这个月底哈，总是会有许多的，不管是工作中的，还有生活中的一些积压的情绪啊。我们也希望今天晚上透过星期一这个学话题啊，能够让各位呢稍微的释放一下。所以在聊天室的小黑板上，我们用大字一个一个的写上了我们今天晚上希望互动的这个小题目，就是用4个字来描述下你现在的工作啊。这个情未了就说了享受其中， 哎，那不错。 哎，叶谦，如果让你来哎描述一下你的4字工作状态是什么？ 现在这样的话就是为家而做了， 太不艺术了。 嗯，那但是如果就没孩子之前，或者是只有就以前更年轻的时候，是确实是跟刚才那个朋友很像，就是兴趣而为。 我呢就用这首歌来表示吧，幸福就是 我们曾心动，也都曾心痛，失去太多才懂得拥有。如果没有过每一次冲动，怎能想过程的感动，我们往往努力爱却更寂寞，一起做过的梦到了最后真的只是梦，我们常常为了谁受尽折磨，不明白幸福到底是什么。幸福就是该结束的时候不再强求，在你应该珍惜的时候学会别无所求。幸福就是去包容，却从不会遗忘自我，懂得爱自己才更加辽阔。曾为谁执着， 来自奶茶刘若英的幸福就是，也给我们今天晚上这个话题，或者说今天晚上这个夜晚哈，带来一个小小的幸福的氛围。虽然说哈，大家不能说每个人都在工作当中体会到了幸福感，但我们希望哈，那些有幸福感的时刻会被我们记得、珍惜和感恩。 幸福瞬间， 对， 就是说你在工作中得到成就感的时候，可能就是这种幸福瞬间。 对，还有就是你体会到了自己的变化、成长，还有就是遇到了非常舒服的同事啊，大家在一起合作非常愉快的同事等等，其实很多的元素哈，会构成你对于今天晚上这个话题用四个字来概括你目前的工作状况的一个总结啊。 哎， 当然其实男左女右啊，就是我这个工作最好的总结，因为今年开始我只做这一档节目了，是在晚上的9点到11点，只有2个小时了啊。这对我来说，其实整个过去的这8个月的时光，其实还真的是体会到了满满的幸福。 那么你的工作状态就是男左女右？ 对，就是被大家需要啊，是我们最大的幸福所在。如果说其他的一些 KPI 指标啊，还有等等的一些，我觉得是一些绝对是买一赠一的东西了 啊， 就是我们并没有一定去追求那个，但它到来的时候我们肯定也一并全都收下，并且相当的开心， 是 对吧？ 只要有你们在，我们怎么都会开心的。而且 所以我今天晚上呢也做了一个决定哈，我指着叶谦和他的吉他， 哎呦呵， 对他说、 啊、 你记不以前许巍有一首歌里面唱， 你是 他指着幸福的方向、 你是唱也得唱，不唱也得唱。 我们不再一味的要求大家疯狂的点赞、然后到达一个数字之后呢才让叶谦来唱、而是固定到第二时段吧。对、如果大家喜欢叶谦在现场弹吉他的话，我们在第二时段就会让他弹吉他给大家献唱一首。 会的歌不多啊，看来我这个以后得努力的学一学，然后之前老是给大家唱中文英文歌曲了， 摇篮曲啊，对吧、你什么跟老婆之间啊，什么月光小夜曲 啊都可以嘛。 你还真提醒我了， 力量很大。 有了忽然 A good man and a dance floor Then she walks in You got a pickup line to throw But she walks up and says hello Before you can even let it go She's got you reeled in You can't escape itFolding, walking south down the whiskey tracks She's rolling north like a neon train Bolt of lightning in the night Speed of light you won't realize You've been struck till you see the flame Her smile will slash it to the heart There you are in the back of a bar Bleeding but you feel no pain She won't cut you like Sit there and try to play it cool Do your best not to play the fool But it's too late now You wanna see how far she'll let you go She'll let you think you're in control You're blindfolded walking south down the whiskey tracks She's rolling north like a neon train Bolt of lightning in the night Speed of light you won'tSlash it to the heart There you are in the back of a bar Bleeding but you feel no pain She won't cut you like a knife That little look in her eyes Will cut you like a razor blade into your blindfold and walking south down the whiskey tracks. She's rolling north like a knee train, bolt of lightning in the night, speed of light. You won't realize you've been struck till you see the flame. Her smile will slash you to the heart. There you are in the back of a bar, bleeding but you feel no pain. She won't cut you like a knife, like a knife. That little look in her eyes will cut you like a razor blade. She won't cut you like a knife, like a knife. That little look in her eyes will cut you like a razor blade. Cut you like a razor blade. She cut you like a razor blade. How do Razor blade, razor blade， 这是一个激光，就是说这个剑是一种激光能量的剑、啊、你看过那个瓦德吗？就这个星球大战里面的这个西斯维德这些人拼的那些，就是 razor blade， 这是来自卢克布莱恩唱的 razor。 我可能属于女孩当中呀，女人当中啊、嗯、不太喜欢看星球大战类型的。 女孩都不爱看吧？ 哎，有爱看的 啊， 绝对有啊。现在我们发现有很多非常硬朗的啊女生啊，可能她涉足的兴趣爱好啊更为宽泛 啊 也更有魅力。其实这点我觉得都是大家顺应天性吧，对吧？也不是说为了迎合男性的审美，或者迎合男朋友他喜好什么啊，他愿意打游戏我就陪他打游戏啊，他愿意什么打篮球我就陪他打篮球、 啊、 你可以去支持他做运动哈，但是如果你喜欢当然愿意一起同行啊，但如果自己的自身条件乐趣并不在那里的话、 嗯、 我觉得没有必要就是要硬啊尬配合啊。就像我们其实做节目也是一样，就是和叶谦在互动的这14年当中哈，我是一直说有话就说，没话就不要互动了，好吧？ 对，好， 对， 得嘞， 就一下子哈，赶垮掉、嗯，马上没有乐趣了。其实工作乐趣是来自于你能够从你的同事之中啊，大家在一起的一起合作里啊，或者说每一天的成长当中，真的觉察到了进步，或者是你的每天的乐趣点会多一些。当然会有很多人说了，有什么乐趣点，大家都是埋头工作，有什么乐趣点啊？这个东西呢，如果你总是忽略掉一些情感部分，或者说去生生的把它忽略掉的话，它就会让你的这个工作哈、啊、充满了每天的重复。 这个世上大部分朋友他并不是非常如愿自己愿意找到的自己的这个兴趣为点的工作， 真是这样、 啊、而且从父辈们那个年代就更不要谈了啊，有的时候就是子随父业了，有的时候就分配到哪儿去了。 但是现在我觉得比过去的时代要好很多的是有很多新兴的职业， 对， 就包括我们在这个男左女右在聊天室当中，包括正在听节目的你，可能你从事的职业我们以前都没有听说过。 是的， 对。然后就像那天那位飞行员啊，他其实是什么，他当时跟我们介绍了他的那个角色， 他是维修， 对， 维修人员， 工程、 航空维修工程师， 工程师、嗯，哎，对，想不到吧？ 我们的老 探 是吧？ 大半夜单身男子啊，很喜欢听广播啊。同时，其实在聊天当中，在你给我们回复的言语之中，其实我们并不能体会得到你是一个从事那样职业的人， 是 给我感觉很酷，然后又很精密嘛。 他是给我感觉是不够时间去钻研技术和问题，不可能有时间在有这么轻松的夜里，这就算有时间他可能还会陪家人啊，就干别的更有， 哎呀，反正就是一直至今单身啊，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中了。 是， 当然其实现代的单身男女哈，越来越清醒的懂得，如果说没有在自己的最好的年纪里遇到最好的缘分，他们更喜欢去做真正可以让自己掌控的事情， 对， 对吧？工作真的，你付出他不会辜负你，对不对？感情这个东西付出了，他不见得就一定会回报你同样。 我反正相信是真心换真心，真情实意换真诚计，是肯定是这样的。 谁不相信？但谁又都那么幸运呢？ 梦想未知。 的世界多么大，有你在我身旁，就能什么都不怕。没有人听懂的傻话，还记得吗？写满青春的围墙，最高的天际，眼泪都是流星，到最深的海底，回忆酿成秘密，梦最初的约定，十年之后还记得吗？好幸运，我有你，你眼中我单纯还记得吗？约好不能变复杂，每一滴青涩的泪光，别遗忘，跟着我大声歌唱。 吉他的声音很撩拨心弦，这是来自张韶涵带来的歌曲，而且是深情的弦乐版哈。还记得吗？ 还记得吗？ 嗯，还记得你当初为什么会选择这份工作？还记得这一路走来哈，你在工作当中所遇到的很多幸福感的时刻吗？我记得有一句话说哈，就是你做一项工作，如果只是为了谋生，对他并不是很喜欢的话，那这项工作就只是你的职业。你做一项工作只是因为喜欢，你并不在乎它能否带来利益，那么这项工作就是你的事业。就是职业和事业的区别。 事业你一开始可能并不是把它能作为挣钱挣得很快的这个工具，但是它最终会在你的手里开花结果，那就是你的真正的你自己的事业了啊。这个确实是这样的。我想我刚开始以为韩立会说那么这就是你的兴趣，也不是你的工作那种感觉。 其实慢慢你会发现，真的找对一份工作有时候不亚于找对一个恋人。 比找对一个恋人呀，对于起码对于男性来说还要更重要，因为男人怕入错行，对，你们的女 人 怕 嫁 错郎，所以男人是怕入错行为首为先，他要考虑这个。 现在的这个时代对女人而言也是一样，对吧？我那天还在想，明年呢是我从业20年， 就是我在这幢大楼当中、啊、 待20年了， 就是待了20年，就是几乎每天都会来的地方。然后我就想，什么地方是你现在啊想一想，每天都会去，连续20年没有间断的地方？我觉得除了家就是单位了。 对。 但有的人他可能会经常搬家，或者说城市的辗转，也不见得说一个地儿就真的住了20年了。 基本上如果你固定在一个城市中要生活下去的话，你一下拉锯战，你就会发现10年20年跟玩似的，就家单位2点1线家。 不，我觉得家还会变嘛，有时候你还会换房子啊，对不对？ 你换房子其实就意味着你比如说孩子的学校要调，然后你的工作单位可能离得更远，你就要考虑跳槽才去换的房子，这些都成龙配套的。 所以我说的是、你现在想一想，什么地儿真的是你20年了还能够一直去的？反正我觉得我的家都没有住到20年，就我在北京的家都没有一个地儿住了20年。 你才来20年吧？ 对，我95年到北京上大学，然后99年毕业，然后换了几个地儿，对吧？我都不敢说住了20年，那这个地儿我来了20年了。所以我觉得真的老天给每个人的幸运，或者说每个人能分到的那个福报，也许真的是挺定量的。 你 可能在这方面多了点，在其他方面就少了一点。 对， 所以正在听节目的你啊，也不要觉得自己哎呀不够幸运。你想想你是不是已经有了幸福的爱情，对吧？或者是特别理解的另一半，那可能在工作当中的很多东西呢就要自己去克服，或者说能不能真正的找到自己喜欢并且从中能够扎根去做的事情。 丽姐回答金牛一个问题，丽姐是不是第一份工作就是这个呀？ 应该说第一份工作还不是，但是第一份工作我当时觉得就是一个过渡， 就是、 我能感觉到 刚踏入社会。 对对对、因为那个时候你还没有机会敲电台的门，那个时候怎么办呢？那就先从事一个相关类型的，然后一旦哎你觉得有一个机会到来的时候，那你就肯定会奋不顾身了哈。好吧，这个话题我们第二时段再聊，第一时段先到这里，欢迎大家入场。同时也预告一下，第二时段将会有叶谦弹吉他， 直接唱， 一会儿见喽。 他是平凡支教的缩影，离开城市送去希望之光，义无反顾化作大地之上最美彩虹。9月8日至12日，国家大剧院原创歌剧《夏日彩虹》即将重磅呈现，郝维亚作曲，刘恒编剧，张译执棒，泰斗级导演陈庆一再度加盟，携手周晓林、李欣彤等国家大剧院歌剧演员队实力艺术家，唱响震撼心灵的美丽赞歌。 本期我们将探索北京中轴线上的人间智慧万宁桥。 万宁桥是北京中轴线700多年历史的重要建筑。 王府花园也有一个自己的中轴线。 当你感受到一个辽阔的土地上面有一个屹立不摇的力量，我觉得这个就是中轴线要传达给全世界的。 本周六晚20:20，最美中轴线燃情开唱。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只手牵着手。 21:3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8月30号，八月最后一个周一晚上第2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优韩丽， 我是工作男叶谦。 是的，今年我们的播出时间调整到了晚上9点到11点，所以呢，希望大家在这过往的8个月时光里哈，已经慢慢养成了提前1小时听节目。同时，如果能的话哈，70后的朋友建议呢，就11点就入睡吧。 是， 如果说年轻的朋友啊，可能有一些事情还没有处理完呢，你可以继续听广播，然后做完自己的事情也早点入睡。 嗯， 这是我们节目走到今天哈，特别希望倡导大家能够健康的，能够让自己的生活有变化的一个点啊。 对， 就是我们一起都有一些变化。 现在这个进程，社会进程特别快，步伐很快，我知道大家都特别累。啊，这个比原来的这个咱们同龄人啊，就是说比如说80年代或者是更早70年代，可能他们是另外一种累，但是咱们现在是累的可能是心情啊，情绪啊之类的，这个加上体力就更别说了，是吧？所以 对以前吧，我们感觉其实彼此的生活是怎样的，讲真其实没有那么清楚的了解。 是 现在呢，因为大家的这种平台也好，或者说交流的机会多了也好，其实我们每个人在一种无形的比较之中啊。其实每个人都说不要去看别人的生活，要过好自己的日子，但是呢，你又会不知不觉的，哎，你看就会有一种暗中的较劲哈，或者是一种，哎，你看老叶，他现在啊，你看多年轻啊，哎呀，他怎么那么不显老呢？ 那行、 哎，你看我这生活一天累哈哈的哈。我都没有时间健身。 他也想这些事情。 这些东西，你看以前谁健身，身材好不好？哪有那么多照片给我们看呢？对吧？我们谁上谁家？哎，你把影集拿着给我看看。 是你把衣服脱了，我看。 不是，哎，现在呢，就是无形之中，对吧？人们就形成了一种，不管是身材焦虑啊，收入焦虑啊，还有这种职场发展前途的焦虑啊，等等等等，这个焦虑是时代给我们的一种压力造成的，但同时也是我们对自身要求开始变高造成的。 是。 对吧？ 对， 所以这个东西呢，你就要合理化的去消化它，不能说是这不是好事儿。人如果没有一点点上进心，他活得也轻飘飘，躺平也没什么乐趣了。 对， 对吧？我们还是应该在合理化的哈，在内心中来对这种比较有一个认知。比如说叶谦他显得很年轻啊，或者说你觉得啊，我们老同学当中谁谁谁，那这件事情就是对你而言它是一个参考啊。 是， 对吧？我如果饮食注意一点啊，运动量上一些，工作上点心，哎，我可能也可以变化一下我的生活嘛。哎呀，可能你们白金时光里已经听了很多这样的话，不想听了 啊。 那我们就 人家要有时间呀，人家要有精力的话，会肯定每个人都不会说放任自己不保养不怎么样、 哎、 对， 这有点像上学的时候老师真的苦口婆心的对中等生们说，你们要好好学习。 是， 因为学霸们他们已经不用说了，然后后面的同学有自己的想法， 谁又不想变成更好一点？ 对呀、啊， 对， 我们都是一样，但我们互相鼓励吧， 要体谅，嗯，也要鼓励。 好，听完这首外国女子演唱的歌曲之后，我们听叶谦弹吉他。 They rain and they snow on everyone. So many things I would have done, but clouds got in my way. A blocked glass from both sides now, from up and down and still.It's cloud illusions I recall. I really don't know clouds at all. Tears and fears and feeling proud to say I love you. and schemes and circus crowds. I've looked at life that way. But now, old friends, they're acting strange. And they shake their heads and they tell me I've changed. Something's lost, but something's gained. And living every day, I've looked at life from both sides now. Win and lose, and still somehow it's life's illusions I recall. I really don't know life at all. It's life's illusions that I recall. I really don't know life. Really don't know life at all. 苏珊娜大妈，不是苏珊娜维嘉啊，苏珊娜 Boyle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Enjoying the Silence。 嗯， 就是感，就是说自己沉浸在、享受在一片安静之中，喜欢在安静里荡漾，这就是苏珊大妈的这种感觉。 既然气氛这么好啊，大家已经把这个状态烘足了，那我们就有请叶谦在第二时段为我们弹吉他。 那个， 然后有聊天室中的小伙伴还开玩笑说，叶谦要拿起他的土琵琶了。 土琵琶，这个话筒离着远了，要将就情，所以大家就听个意思哈。 笑了，你眼睛红了，我的天灰了，哦，天晓得，既然说你快乐，于是我快乐，玫瑰都开了，我还想怎么呢？求之不得，求不得，天造地设一样的难得，喜怒和哀乐，由我来重蹈你覆辙。 好的，谢谢叶谦。这首歌呢是1997年啊，当时是张亚东写给王菲，他 初为人母哈，送给他的女儿窦靖童的一首歌 是 你快乐所以我快乐。 对，所以同为父母的我们对这个如果是送给孩子这样的歌曲我们是非常有感触，而且觉得非常优秀的一首送给孩子的作品。 对，填词呢也是林夕哈，很经典的一首歌。记得我以前在王菲的演唱会现场哈，经常就听到她唱这首歌，而且每到唱这首歌的时候，我想每个人心中都会很柔软的就触及到自己真的非常在意的那个人。 对， 就你想这个世界上得什么样的人啊，能够把你自己的快乐都先放第二位，得你快乐所以我才快乐。 写给孩子的优秀作品啊非常多，不包括儿童歌曲啊，就是说成人唱给孩子的唱给自己孩子的作品特别多，这个我想应该是在榜上应该有他一席之地。 但是我不得不说叶谦，如果和过往你唱过的英文歌曲比起来哈，以及唱这个爱情的歌曲比起来哈，这首歌你今天有点逊掉了。 哎，这个就是唱个意思，就是 不 也当唱给自己孩子听的。 不不不，我们这档节目要求是比较高的，你必须要超越自己啊！ 你也逼我到 你 老歌星的份上。 你别看我不会唱啊，但是我可能会听啊。你别把你以前当年啊，就是这泡脚女孩的那些声音啊，还希望你更就是有一些情感饱满。 对我对我的这个要求，业余要求开始变成职业要求。 对，我觉得大家肯定也会有这个想法哈。来，我们来考察一下哈。能不能把这个环节继续下去？ 1980年9月14，他从妈妈的肚子跑出来 ，X 带着害羞的表情来到这世界上，不然现在的他不会这么闷，这么闷，有够闷，有够超级的闷骚。从小他就住在市林区外双溪的山腰上，那里的公车其实不觉得凉凉好吗？只是等公车半小时一小时才来一趟，错过了这才会让人觉得很慌张。每个朋友都嫌他家太偏僻，第一次去居然还会感到害怕。哦，拜托别闹了，环境优美，空气新鲜。好地方，好歹袁惟仁跟大老爸也曾经搬到他家楼下。想一想，不是因为胖哥他也不会跑来玩音乐，送音乐让我唱他写的假 hip hop。其实他的歌都很巴辣，不信可以上他部落格去听他唱一下。 喂喂 ，test， 不好意思，由于 key 定的太高，我们的副歌部分呢就请当家花旦 Hebe and Selina 帮忙唱一下。来宾请掌声鼓励鼓励。 来来来，靠着窗听袁惟仁弹吉他。心傀儡征服和梦醒了都变成了主打，靠着窗半夜听着袁惟仁弹吉他，他认真从做得很很长长，一点一滴出音乐的梦想就要像他一样。 今年的他已经26岁，卖过的歌曲其实用两只手就数得出来，但是他还是爱创作爱音乐爱爱爱，就像对岸很火的那首歌老鼠爱大米一样爱。写歌其实不容易，卖歌越靠运气靠关系，难得最好歌运气好被公司保留，但保留不一定会用，拥有不一定会被打，就算变成主打版税可能又会偷偷做。但是亲爱的朋友你们千万不能放弃呀、啊！你看他写了这么多这么多，说真的没有中的歌曲至少一两百首，成功的背后总是堆积着高高的寂寞。你看我们 SGE 努力学习写歌多久，如今才能听到我们的创作。音乐这条路很辛苦很寂寞，但是想一想其实我们不贫穷。 想加一样，但是亲爱的朋友你们千万不能放弃呀、啊、你看他写了这么多 这是一首很有趣的歌哈，而且创作者呢，他的确就是袁惟仁的邻居啊，所以才听到了袁惟仁弹吉他。这首歌的作词作曲呢，都是来自，我觉得后来他有一些作品，大家可能也比较了解哈，叫他叫张简君伟啊， 他也唱歌了。 没有，他是台湾的一个作曲人啊，后来给 Hebe 还写过一些歌曲啊，包括还是要幸福啊等等等等。这首歌其实就是我当时听的时候，它是一首2007年跟我们节目一样哈，已经有14年历史的歌曲。当时第一次听的时候，我真的惊到了，因为首先我觉得这种很诙谐幽默的讲一件事情的歌曲哈，能够让你明白这个歌坛写歌，然后选歌打榜啊，这个整体的流程，能说的这么让人觉得耐听又有趣，很不容易。 我还以为他因为听袁惟仁弹吉的弹着弹着自己不写词不写曲直接去唱歌了，冲到台前。 这个 也有可能，因为你旁边有的人就激励你，平常你不会这个的，但是你觉得这个挺好玩，然后就跟着他一起玩着玩着变成你的兴趣了。我跟你说是哪个样子的东西是让我今生这样变成这样？羽毛球，原来我一点不喜欢这个东西，而且我老觉得他在遛人玩。哎呀，你又不往我这儿打，你往我反手那个反方向去打， 找漏洞嘛。 对，你又往前掉，我又往后掉，简直是耍人，我恨死这个，这根本不好玩，不玩。然后后来，人家说就是这么打的，你再仔细你再看看，就是你要回到中心点，然后就要 对啊， 就要这 调动你， 哎，然后 前场后场 慢慢慢慢的，我就觉得哎呦太好玩，就简直就是做梦也在打这个，就特别好玩了一些。 对，人的兴趣的培养不是一下子就到达你的生命的，可能要慢慢的培养啊，找到一个真正激发的点。但你刚才说到那一点，我是真的希望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能够术业有专攻。 嗯， 就是如果你真的觉得啊，自己唱的也很好，那你可能就是主攻唱的那块。当然我们说这个唱作人啊，又能创作又能唱，那是歌坛最需要的。 可不是嘛，你没说这乐队弹吉他弹得不好的，他非要去弹吉他主音吉他，弹吉他弹得比他好的非要去唱歌，这个就不合理了。 对吧， 好像还真的是每个人如果找到最恰如其分的地儿啊，你能够把你的这个所有优点都能激活出来的那份工作， 是 我相信也是你最能够坚持做的最久的工作。 你看最好的例子，菲尔克林斯还有唐亨利两个人兢兢业业的鼓手，打得也非常好，可是为什么就变成最后变成他们来唱歌唱歌手，这变成歌手的那个身份，是因为他们嗓音更突出，他们的写作能力更好。这个就是不要用鼓就再埋没他了，是吧？有的是比他们还打得好的鼓手，就一下他们就变成歌手，就这样。 但是咱们必须要承认一点，就是真的天赋这件事情是在最后啊，就是你的作品可能累积的越来越多， 是， 然后你的让别人认知的次数和频率越来越高的时候，其实对于你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了。 对， 就包括我们现在在看一部戏的时候，我们普通的观众能够感觉到谁是戏骨啊，谁是真的演戏演得好，而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学过这个鉴赏而我们就能看出来谁演得好。那为什么有的演员他平常演一些戏还可以啊，比如说时装剧啊一些家庭剧还可以，为什么到一些如果说驾驭要求更高的剧当中和老戏骨对手的时候，就马上彰显出他的那种演戏的就是表现力不足呢？ 跟人家比， 对，这为什么就一下子垮掉了？ 你旁边有个老艺术家，人家一举一动一个眼神就把你这一大段的戏给盖下去。 现在都不是老艺术家的问题，我觉得是一个人他在表演当中他真正的功底的问题。就有些时候可能真的就是还没有到达那个功底，但是呢因为自己的这个形象啊或者各方面也许有更多机会了， 先冲出去。 哎，对，但是呢一旦到了这种较劲的戏的时候就马上彰显出，我觉得其实他自己也很尴尬， 先冲出去把这个角儿给拿下再说。然后一变成以为自己变成一个可以立得住的腕了，结果呢 我跟你讲， 弄着弄着自己得回去学习 这件事情。如果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到我自己身上，就是有一首歌大家会说哎你们去唱吧，哎没事，你我会给你修得很好的，然后我就跟着唱了，唱完之后我才发现什么呀，人家别人唱的那是真的好，对吧，我这是修的好 不修， 然后我修的还那么的假，哎，就是这种区别。 是， 所以我至此就不想再唱了，就明白自己可能更能听明白歌唱不明白。 我们对说你这种歌手没有戏称，就是说他还有修，就是有修有丧的修。 请不要用歌手来放在我身上 我玷污了这个词。 他有的凶。 我真的何必呢？这个世界上根本不缺歌手，你觉得缺吗？根本不缺唱歌好的人， 是不缺，但是这个屋子里好像缺一个，我只弹吉他，你来唱更好一些。 那所以我就不行了。 We'll work on our sunburns as the world turns. Mangoes for breakfast, me and you. Definitely shade new. It won't take long, an hour or two.We're alone, shade new. Where is the wrong? I can't undo. As soon as we're home, shade new. Gardenias and jasmine in bloom, the rhythm ofRain in the palm trees, a synchronized swim under moon, light only a matter of time. On the flight home to you, sure hope I don't miss my connection. Nevertheless, if I do, it's only a matter of time. When I come home with my arms around you.I'll surround you. Unplug the phone and roll down the blinds. When I come home, we'll work on our sunburns as the world turns. Mangoes for breakfast, me and you. Definitely shade. 来自麦克弗兰克斯啊，也许真是趁一个这么舒服的乐队啊，自己的嗓音会更好听一些。 嗯， 因为这个麦克弗兰克斯他是其实是一个标准的唱作人，就是说他以作曲啊然后作词为见长的，而且他还给别人做很多很多好的歌曲，但是他自己唱呢，就是他需要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到位的乐队衬托，然后非常优秀的这些乐手。 对，其实一首好歌它凝聚了很多人的力量， 对， 从创作啊到最终的成品，其实过程当中哪个环节出现问题，它都有可能不是一首在你耳边被你记得的歌曲了。刚才我说其实歌坛并不缺那么多歌手，其实缺的还是好的歌，会唱歌的歌手。这个作为音乐制作人你同意吧？ 是，对。 的风，那我一定是醉人的风筝。若你只是一道某个弄堂紧锁的门，我是门外的他。若你是难得一见的彩虹，我仍做路人惊叹的叫声。若你有

形状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2:01，46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八月最后一个周一晚上第三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久违了，晚上好，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我还想怎么就久违了呢？ 我就说的是你这句话，久违了，晚上好。 就是我前两个时段问候语没有达到这个拉长音是吗？ 也怪我没注意，也没注意。 我都是这样啊。 是我，但是第三时段可能我更沉浸下来，是沉浸时段， 就是老时间，你更有感觉。 对对对对。 好吧，那我们也把这个陪伴大家最久的两个环节哈，在第三时段与大家见面。 嗯， 走你。 你姐姐韩美啊，给她弟弟。别给他弟弟，给我弟弟啊，给他老公叶旭打一电话，说那个老公啊，你把我那些旧衣裳你帮我包一下哈，我准备去捐了。然后我弟说啊，捐了，我给你直接扔了呀，这你怎么捐，我都快扔了那些。哎，你这怎么能，这人怎么这觉悟呢你啊，你别扔啊，你知道这世上还有多少人吃不上饭的吗？啊，你怎么这种心都没有呢？我弟说 你快拉倒吧，我就没听说过有穿 XXXXL 的那种人吃不上饭的。 It is, and let it stand. Don't fly it like a kite between the clouds. It needs no excuse, just bring it down. Let eyes that are in pain look upon it in all its glory.Free, 'cause I can make the decision. decision to let it all go away before I ever run astray. I look you in your eye and say, let us move on. 给你姐姐数了数啊，一共是八个 X 啊，八个 XL， 好吧。 在这里哈，我必须要第一次说一下你弟弟啊，我也要说一下，韩美的这个举动还是值得鼓励的， 是是， 对吧？ 那又没说全捐给那个直接上市就能穿的，对吧？人家八个 XL 能改八件衣服给人穿的，对不对？真是。 反正这件事情上啊，我是投韩美一票的哈、也希望大家也是一样。其实在你断舍离的过程当中呢，有特别多的可以捐这个衣的网站啊，还有这个app 呀、还有就是包括毛绒玩具啊，家里的很多东西其实都有一些回收的地点啊，可以让你把这份东西送给还能够继续使用的人。 小区里就有、小区里就有那种，就是衣物捐赠箱、那个玩具这个捐赠箱，然后药品未过期、药品过期什么的，就分得很 细、这个特别好。行，马上进入到今天晚上我和你分享的暖文章环节啊，也希望叶谦能够好好的休息一下啊。你不管是在这个房间还是不在这个房间哈，我都希望你不要发出任何的声响。 这是休息吗？这是这是 hold 住，这叫 别吱声啊。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丽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生活不会亏待的三种人。林语堂说，一个心地干净、思路清晰、没有多余情绪和妄念的人，是会带给人安全感的。心之所想，造就其人。这三种人不会被生活亏待，值得深交一辈子。认真生活的人总会有美好相伴。看过这样一句话，我们都一样，年轻又彷徨。下方有人回复说，我们不一样，梦想会为每个人发不同的光。有一对小夫妻开了个小店卖馒头，一个电蒸锅，一天也蒸不出几屉馒头，邻居都替他们发愁，这日子可怎么过呢？谁知过了几个月，来买馒头的人越来越多，小店开始卖花卷、糖三角和发糕。又过了几个月，又添了咸鸭蛋和咸菜。有人说，这家人就像雨后的一株草，这株草虽然柔弱，但却有一种令人感动的生命力。通过日复一日脚踏实地的努力，把生活过得蒸蒸日上。社会的每个角落，看得到自暴自弃，也看得到拼搏顽强的生命力。而生活永远不会亏待用心经营它的人。在高峰或低谷时都能够认真生活，不放弃希望的人会走得最远，笑得最甜。当我们开始放缓脚步认真生活时，就会发现一饭一书一朝一夕的时光都如此美好。努力过好当下的每一天，不放过每一个细小的机会，那些曾吃过的苦，最终都会成为 通向未来的路。第二种人，遇事自省的人，更懂得善待他人。有一句俗语，天上的繁星数得清，自己脸上的煤烟却看不见。一个人走错路，做错事，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习惯逃避，习惯抱怨，不懂得反思，不懂得自省。人不怕未曾经历千山万水，就怕明白得太晚。最大的难题不是无法认清人心，而是难以认清自己。懂得自省的人，更能体谅别人，提高自己，敢于承认自己的错误，不沉迷于掌声与骄傲，也不止步于挫折和逆境。行有不得，反求诸矣。反求诸己，未经自省的人生没有意义。愿你我都能常自省，勤自勉，一路奋进，成为更好的自己。第三种人，做好小事的人，才能够成就大事。人生之路百转千回，但真正能影响我们未来的紧要关口，可能只是关键的那几步。为了走好那几步，我们必须坚持不懈地锻炼好自己的筋骨，不能松懈，不能倦怠，不能投机，一步一个脚印，慢慢的就会成为自己越来越想成为的那种人。欲行千里之外，必先挪动脚步。想要梨花满园，得先坚持栽树。如果好高骛远，心有旁骛，不做好手头的小事儿，不过好当下的每一天，就只能永远停留在原地，然后看着时间不停流逝，面对自身的一片荒芜。一个有用的人，即使是小事也能做得轰轰烈烈，一个无用的人，大事交给他，最终必然也会偃旗息鼓。把日常生活中看似枯燥的小事不厌其烦地做了一遍又一遍的人，运气一定不会太差。因为认真做好每一件小事是一种靠谱的本性，更是一种让人放心的能力。世上万事最怕认真二字，怎样对待每件小事，就会拥有怎样的人生。余生愿我们都能做到认真生活，遇事自省，做好每一件小事，成为一个被生活眷顾的人。愿你热爱生活，然后享受生活。也愿正在听节目的你，就是这三种人中的那种人。 下雨了，雨停了，天晴了，又黑了，天空从不为谁而黑暗，时光从不为谁而等待，而你只能为你自己存在。青春的混乱，提炼一个渴望的答案，而你是否依然敢疯敢爱？明天将会明白，如果你，如果我，如果回头看，会发现我们像贪玩的小孩，像为爱不再爱，像是没有明天的去爱。如果你，如果我，当初勇敢。 近未来。 在五月天，阿信的声音里永远都带着十八岁的少年气，怀着满腔的热爱，从不伤春悲秋，也从不谈回头。所以这些青春的歌由他来唱实在是再恰当不过了。这首歌叫清空未来啊，这是来自阿信，五月天阿信为一部电影带来的歌曲， 而且它的旋律气口转换气息非常非常的迷人。我刚才听了一下它的那种感觉啊，可能很多喜欢阿信的朋友是喜欢他这种唱法的， 也希望能够快点哈听到他们的新专辑。包括好久没有出专辑的周杰伦，比较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哈，就是大家都呼唤他能够快点出新的专辑，于是乎呢他就放出25秒的，就是给大家看25秒的 MV， 就是 缠缠你们， 对，前奏听25秒，然后大家就沸腾了。就我想，这是得陪伴了多少人的青春？ 还用20万歌迷调侃自己？ 对，后来他说这件事情确实做得有点垮掉了。 对， 哎，一下子有很多人在期待着，所以我就想，为什么那么多的歌手都在唱歌，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在期待着，能像期待着他们青春里听过的人。他们青春里爱过的歌手这样去支持他们。 我们也 其实还是作品， 对 对吧？ 我们正在经历的，这70年代长大的人，60年代长大的人，正在经历的就是我们喜欢听的歌手、乐队，都一一离我们而去，一个一个的不在。他就算是还在世的呢，他也不会就轻易再出歌了，你知道吧？因为他们没有太多的精力啊和力气、气力啊来。出一张又一张的专辑了， 或者说其实在一个高度啊，或者说他的作品曾经达到过一个真的被大家耳熟能详，到了一个高水准的境界的时候，其实他更希望自己能够突破， 对， 或者说起码应该达到一个平均值，我不能是一下子达不到那个水准了然后我还在唱，所以可能这个顾虑比较多吧，或者是没有遇到好的歌所以就不再唱了。 是， 这也是挺遗憾的一件事儿。 虽然有很多新兴力量，比如说下面想给大家听的这首歌，就是，就是不可忽视的这么一个，波萨诺瓦的新晋的力量，就是 Melody Gadot。Melody Gadot 是另，就是说一种另类一派的波萨诺瓦，大家可以听一下。但是呢，说实话，我要去一到 APP 上选歌啊，或者到 CD。 店里去选歌，人家都问你是干嘛的，我说我是为了这个电台 DJ 我来的。 啊，你还介绍自己吗？ 我说我是为了一个节目来淘淘淘淘盘。他说哎呦，那你看看这个，看看那个，你怎么净挑这个？我们都已经下架，这你那个歌手这名字也太老了，这种感觉。我说，哎呀，我说说实话啊，您说的那些我也都接触，我也都已经就是淘换过。但是你说我主动先上来到架子上去看的，还真是我那个年代我想要去看的那些歌手跟乐队，可很可惜，他们确实都很少再出了啊。你们这个也确实没什么存货了。这个是确实是一个现实，所以那咱们只好往前走，来听听新的这个歌手 Melody Gadot。 说白了就是到了一定年龄段之后，其实每个人都会回归于自己的生活里啊。 是， 我们说歌手可能也会有他的一个相对退休的年纪啊，虽然声音其实永远都会没有变化的啊。 对， 就如果你保养得好，没有任何的就对他的影响和伤害的话，其实真的可以唱一辈子的。 是， 但是呢，我觉得不可能人说自己一辈子都会给你们发专辑，永远都让你们听到我的作品。 那不太可能， 不太可能，这真的不太可能。当然也不乏你像你经常带的那些欧美的有一些老歌手，不是七十多岁还在唱吗？ 有一种办法，你比如说 Lady Gaga， 她带上她的前辈 Tony Bennett、一起出这种老少结合专辑，这是可以的啊。对，还有你就是之前我放了很多什么 U2 乐队带上他自己的朋友，就像帕瓦罗蒂当年就是这样，他带上他的新朋友来唱这些歌是可以的。 对，就刚才我突然间在我们说这番话的时候，脑海中就生成一个弹幕哈，就是你希望谁能唱一辈子的歌？就你会听谁的歌一辈子？ 是， 你脑海中立刻闪现的歌手是谁？ 我当然是希望迈克杰克逊可以在我旁边唱一辈子，但是什么叫着 Michael 这样的这类人 ，Queen 早早的那个主唱就1994年就离我们而去，其实都是这样的，我肯定是希望他们一直唱下去的。 就是说，不管他唱的作品。后来的作品和之前有多大的差距，但是你都希望他一起唱。 你只要 Michael 只要出盘，我是照单全收的，我就不用想，你不用去考虑，甚至包括他妹妹那时候出，我也照单全收，就是已经物及他妹了，已经泛化到他妹妹了，这样的感觉。 虽然你没有反问我，但是我要回答， 是 孙燕姿 啊，孙燕姿， 就是你觉得谁的声音，他真的，他不需要一定非要像他顶峰的时候唱那么好。但他就是只要唱着我都听。第40段节目 Shall we meet again my friend I should have known that you'd return The moment I was on the mend Shall we meet again my heartache likeTo lovers torn apart Bound together by the breaking Of a tired and torrid heart So we meet again, my heartache Just as leaves begin to change How you've made my life a storyFilled with words you rearranged So we meet again, my heartache Come and join me in my pain You're the reason I remember Every sweet and sad refrainThank you.

北京时间22:31，北京音乐广播 FM97.4，男左女右，全新的一周开始了，但是呢，已经接近八月的尾声了。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是的，22:31:45，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三月啊，不，八月。 哎，往回活着。 八月最后一个星期一晚上的第四时段，我是女友韩丽。我刚才为什么想到三月了？ 三月桃花开嘛，啊，你还想再来一次春天嘛？这是可以，啊，这可以理解的。就想春回大地嘛，这种感觉。 对， 自己的二来春嘛之类的，这都可以理解啊。 哎，是因为秋天要来了哈， 是 我开始想这一年，其实我们老说春夏秋冬哈，一到了秋天，这一年就快过完了。 有的时候是会恍惚的，仍然是绿植在旁边，仍然是凉风，就是凉爽的习习的凉风，这个感觉就是你把它当春天早春也行的这种感觉，而且或者当这个春天的就快步入夏天的那种感觉也行，就有点恍惚，就有的时候你在清晨看见那个火红火红的太阳，或者是在黄昏看的，你可以转变一下思路，你当它是黄昏，或者你当它是清晨，这种感觉也挺有意思的。 今天的天气是北京最高温度是28度，最低温度是20度。那明天呢？大家可以参考着，明天其实差不多，明天最高温度是29度，最低温度是20度， 是 可以说跟今天的温度是下差不多，但明天呢，阳光会更充沛一些，因为今天是阴啊，阴天，明天是多云， 不错。 对，八月的最后一天，我们常常都会在最后一天可能要发表一些八月再见啊，九月你好，九月你要好好善待我， 是是是， 九月你要对我好一点， 人该着你的 八月就这样吧，啊，等等等等，其实就是一个总结和自己的一个落脚点，一个纪念哈。我们也是一样，9月1号就要学生朋友们开学了 啊， 这也意味着很多家长朋友们开始要忙碌起来了，就比如像你得早晨送晚上接， 是 对吧？ 是， 对，也希望大家呢都调整好状态，经过了这个暑假之后，我们要进入秋天金九银十，愿大家的秋天都收获满满啊， 对， 平安顺遂。我带来的这首歌呢，就是我希望他能唱一辈子的孙燕姿，而这首歌也是在秋天我们都会在自己的衣橱当中为自己准备的一件风衣。 风衣 蠢动的感情后来进入话语，在脸上遍体也想已经会淡去忘记，当时经不起你我情绪的暴雨，后来美如一场风景，十年级的笔不知不觉的改写自己，一张一张飞过的日历，拼凑成贴一件风衣，他们却是什么保护我，包括你，包括心，成长是个游戏，把曾经变如今，一个一个告别的声音，拼凑成贴一件黑色风衣，未来十分刺激，有童话，有爱情，有对。我去过的过去，谁动心谁远行，把晴空万里搬进我的世界里，听歌暂时旅行，快乐与伤心一一缠绵，安静中四季像候鸟飞去，留下了一个北极，我把太阳大声叫醒，一声摔醒，穿上风衣，我推门出去，找寻星星。 风来临，藏离去，背着我像影子，像姓名，白色风衣，蓝色的你，挂在红花星球，天上笑容，曾在一起，不在一起，都是感情。 天哪，真的这首歌我特别的喜欢哈。 那怪不得韩立希望这种歌手一直在他耳边唱下去。 嗯，真的很少能在一首歌当中听出这么舒服的层次感，他不是靠那种大声的啊，告诉你我要使劲唱了啊，我要松弛的唱了啊， 使劲唱， 我要告诉你我高音可以飙很高哦。就是我们常说一些很刻意的高音，慢慢听下去你会觉得疲劳， 转换自如，游刃有余。 对，尤其是大家可以在他的这首歌里面就感受到，你如果在 KTV 里唱，你会觉得倒不过来气。 是是， 对， 肯定的，你不是职业歌手，你想跟人家倒气儿，你想跟人比刀气儿，怎么 对？而且他的气息的运用也是让这个层次哈递进的非常的舒服，以至于就是一件白色的风衣，蓝色的你，挂彩虹星球，贴上笑容，曾在一起，不在一起，都是感情。 你 听我这么念，是不是一点觉得这个？ 你得让他唱啊。 对， 嗯、你 所以这就是他厉害的地方，对吧？就如果你不服的话，你就来翻唱。 你知道 真的很难唱。 你知道人家是通过什么长年累月的跟声乐老师练，在哪个字哪个气息最适合自己的气口，然后练。你再大的腕他也得有自己的声乐老师。你比如说麦当娜要上场之前，他忽然，或者是玛丽亚凯莉他上场之前忽然没了自信，他会马上去把他导师叫到钢琴边上来，再找声，他的导师再告诉他怎么在待会儿在你上台以后唱这首歌，在这儿找这么找，这样的话他才能找着自信。他再老道的一个歌手，再天王巨星，但是他如果一旦哎，我今天好像气短，哎，老师我怎么办？老师马上就会要告诉他，那你这样，你再唱一遍给我听，咱们在哪儿找气口？这种他是很专业很专业的。 要不怎么说，就怕比你有天赋的人还比你努力， 对 啊，你看这怎么办呢？对吧？然后其实天赋好的人就是在不断的挖掘当中，他就更知道自己的这种可能性， 是 他演唱的可能性就越来越大了，就不再是我们听到的泛泛的大家都一样的卡拉 OK 水平了， 对， 是吧？这首歌呢是在这张专辑当中哈，就是很耐听的一首歌，也是推荐给大家在秋天的时候，当你穿上风衣，哎，那一刻。而且我觉得风衣啊，大家在买的时候一般都会说买大一点的嘛， 更酷一点。 对，一个是酷，还能穿很多年。 是， 哎，但唯独这件事情怎么没有灌入到我的脑海当中？我真的有一件风衣我非常喜欢，但是我真的，我以前80来斤的时候哈，我觉得90多斤就是我的顶峰了。 小身材就不要买那么大。 我觉得我也就不可能再多肥了，可是我没有想到哈，如今我100斤了，那件风衣我真的没有办法系上了， 穿不下了。 但就只能把它，就是我们说很酷的那样哈，就是 没事儿。 对， 你姐姐有几个8XL 的， 别给我提她， 可以传给你啊。 哎呀，真的是想想，风衣是每个人的衣橱当中可能都会备一件的。然后在北京的朋友应该有一种很共识的东西啊，就是风衣穿的时间很短，你发现没有？ 是啊， 就是从这个秋天到冬天，特别的短。 春秋， 对，一下子天就开始凉了，你可能就穿皮夹克了，对吧？ 对，肯定的。我就穿皮夹克，那个皮夹克又挡风又保暖，多好的一种设计。 但是我真的建议每个女人都应该有一件风衣，因为风衣就是它四季，你比如说你穿裙子的时候你也可以带一件风衣，早晚的时候，对吧？ 对， 哎，你就可以给自己遮上，或者是当你觉得自己今天状态不是特别好的时候，我觉得风衣还是很有气场的。 轻装啊，简装啊，上阵是每个人想在出外的时候达到的。但是有的时候，这个女性她更爱打扮一些嘛，服饰更多一些嘛。那 哎，说的好像你们男的不爱打扮似的。 那我们也不可能带2件外套出去呀、啊，对不对？ 哎呦天哪，说的好像你们男的一般出门就带2套衣服似的。 就只能穿一套就。到头了啊，再带一个什么外衣就完了。 那是属于你，并不是喜欢在这方面，在look方面很在意的 啊。那也许有很多男士他的工作性质吧，也许也需要他这么打扮、 那就这么说吧，男人女人都应该在衣橱里备一件风衣、这个还可以当传家宝传下去。 是是。 如果 家宝，我还跟你试试呢， 哎， 我还顺着你这茬儿说。 哎，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哈，是应该买一件经典品牌的风衣 啊，哦，那是得当传家宝 穿下去，是不是？这没错吧？ 是。好，这首歌比较短，直接听啊。 And I am the autumn. Don't wait too long. My songs go on while yours just begun. Don't wait too long. Fall is a lovely time of the year when the leaves turn a golden brown.Soon fall is ending and winter is near and the leaves start tumbling down. Oh, why must the moments go by in such haste? Don't wait too long. Winter is coming, we've no time to waste. Don't wait too longAnd while my heart's gay and foolish and free and still can sing its song, share every precious moment with me. Don't wait too long.Precious moment with me. Don't wait too long. 早上等着你起床，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密，慢慢聊自己，慢慢和你走在一起，慢慢我想配合你，慢慢把我给你，慢慢喜欢你，慢慢的回忆，慢慢的陪你，慢慢的老去。 慢慢喜欢你啊、在睡前送上一首大合唱的歌。 嗯，我听着还是比较单薄的，还是比较安静的。没听出合唱的感觉。 我是指大家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在各自的房间里哈，不管是有没有大声的唱出来，但在心底里哈，肯定会对某一段熟悉的旋律会嗯哒哒滴哒，对吧？ 那是真的能唱出来， 是吧？ 在心里边会唱。 对，我们说到这个自己希望他能唱一辈子的这个歌者哈，我觉得莫文蔚他现在已经50多岁了哈， 莫文蔚， 但是还是我觉得对工作还是依然保有热情，还有作品。 对， 和大家经常碰面。 比如说一个人如果老变换自己工作也不对，是吧？常人看 他也不 对。这个 东西啊，对，我们老说就是你要在一个领域要深耕。 对， 但这个领域肯定是要你真正喜欢和热爱的，对吧？没有人去强迫你硬要尬干的那么多年，而是你真的喜欢然后才能深耕。 尬干啊，多年的基本上 这个不是我们常说摸鱼啊、现在很多人上班的状态哈， 基本属于，但是我相信他不会用一辈子去干这件事情，他就绝对不会把算盘打成这样， 这是特别可悲的一件事。 是， 对，我们的一生其实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长。 对， 然后我们每天的时光其实在工作中真的占据了大半部分。 是的， 可以说我们的生活的快乐大半部分是来自于你工作中是否快乐。 工作中你就算快乐着啊，就是你自己喜欢干的事，还要跟你的合作者有一些摩擦磨合和一些就是之间的这个沟通啊方面有一些很可能会出现不合拍呀、不愉快呀，然后再合拍再愉快，更别说你干一样你根本就要摸鱼的工作，是吧？要打盹的工作、人家跟你争执起来你气儿都不打一出来，肯定是这种感觉。 对，所以今天晚上我们的这个话题某种意义上说是希望每个人都想一想自己现在所做的工作是不是你真正能够认认真真的踏踏实实的有很多的主观能动性的并且能持续做很久的工作。 对， 这件事情其实挺重要的，因为我们总是觉得哎呀没事儿，慢慢干着看吧，但是这个慢慢的干着看不是一个消极的耗时间，而是你在这个过程中愈发的感觉到自己适合，对吧？你越来越有干劲儿了，甚至你的这个工作成绩也越来越被肯定了。 是一个怎么说呢，我以前老经常跟大家说我不想增长你们错误的自信心、但是这个话呢有的时候我说出来呢我也有点后悔，因为我应该可能应该进一步鼓励一下别人的梦想才对，虽然他可能会是走这条路太不容易了，我看着就不容易，所以我不想增加他的错误自信，可是呢我觉得这个更重要的是你的梦想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就算一辈子画的不如人，技不如人，画并不好，但是你也可以耕耘出来你自己一片天地，你的那种画呢那么可能会在今后被人认可之类的，这是可能的，这是不是不可能的。 对，所以为什么我们总说你坚持的其实是你能承担的。 对， 祸福自成这四个字其实可以解决你所有的困惑，任何的选择只要是你自己发自内心去做的，你就为此承担所有的结果就够了。 是， 节目的尾声呢，其实有几句话我也和大家一起分享哈，我觉得还是很有道理的。他说你的爱好啊就是你的方向，你的兴趣就是你的资本，你的性情就是你的命运，简单的事情重复做你就是专家，重复的事情用心做你就是赢家。你感觉一下哈、 哎、各自感觉一下吧，反正我觉得起码有几句我听进去了，而且还是比较有道理。你再反鸡汤，你再反鸡汤，但是呢有一些话他说的对，你也可以琢磨琢磨，对吧？ 对啊，我们不常说扎根这事儿，竹子四年没怎么长、 嗯、 对吧，但是第五年开始疯狂的长。这个道理就是告诉我们，如果你坚定的选择这是你所喜欢的，你并且愿意在这个领域承担所有的过程中的艰辛啊，煎熬，甚至是看不到结果， 甚至是就是一边煎熬着一边觉着无望， 但是就因为喜欢，喜欢最大啊。这个事情真的不光是你在感情中，我觉得工作其实是可以让你根据你内心的声音去做一件事情最正确的一个方向。 对， 可能有时候感情你还要考虑很多这个那个，但是在工作当中真的要问问自己是不是真的爱，真的可以坚持承担所有的一切。 好， 哎呀，这也算是我们老大哥老大姐给年轻的朋友在职场中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的时候一个坚定的信念。因为我们虽然从事着不同的工作、嗯、但是其实遇到困惑的时候，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是一样的， 坚持吧。因为你其实也没有更多的路可以选，有的时候退其次呢，你再跟自己说说，我也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但我也没有什么更多的路可以选，按自己现在这个道路呢，多学一点，多拓展一点，多学一点、 嗯、 再多拓展一点， 就是别太懒啊、嗯、然后也别太怂，甚至也别太在年纪轻轻的时候就给自己太多的想享受的这样的心思哈， 过分放逸或者是过分自责都不行啊、 嗯、 过分贬低自己都不行，这个东西得就还是均衡的力量。最后送给大家这首歌，让大家安静的睡一下。 大家安静不了了， 莎拉布莱曼， 我今天晚上就得想想我这工作明天还干不干了。 深思熟虑啊， 嗯，要冷静哈。 对， 好的，谢谢聊天室中的所有小伙伴们，因为今天晚上我也特别在聊天室中跟大家说，从今以后呢不需要各位为了男左女右的牌面啊疯狂的点赞， 对， 造成很疲惫的状态，我们就是这样非常自然的在一起。 对，你看今天你们才点了120多万是吧？ 什么 120多万、啊、 你是不是花镜还得再配了、 啊、对才点了12万多是吧啊，12万多，我幸亏早唱了，我就唱。 对，我们谢谢在点赞助力榜中哈，麦田守望6.0度、昆仑行天下、圆玉圆等等啊、一直对男左女右如此热情的好朋友们，谢谢你们， 谢谢， 晚安， 晚安。 It's time to say good night. How could I reach you when you have passed me by? I said to